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国儿艺年度收官大戏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正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这部剧是被誉为英国国宝级儿童剧作家大卫伍德创作于1986年的经典儿童剧，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讲述社会问题儿童剧。剧中以充满童趣但发人深省的表现方式，唤醒人们热爱自然、保护动物的环保意识。据了解，这部剧首轮将跨年演出22场。发源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龙船调》已经唱了300多年。由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发展而来的苗族风情歌舞诗《龙船调》的故乡，是国家民委2018年度全国10部进京演出剧目，将于今晚在北京民族剧院展演。歌剧《命运》将于今晚和明晚在北京27剧场首次登上舞台。青海京剧团与浙江京剧团近日联合在京宣布，两团携手创作已经历经10年时间排练演出的原创少儿京剧《藏羚羊》将于明年1月9号亮相梅兰芳大剧院，完成这部剧首演以来的第1000场演出。原创现代少儿京剧《藏羚羊》的创作题材源于青海可可西里，意在通过藏羚羊的独特视角来讲述人类保护珍惜动物的感人故事。国际交往中心是北京的4大城市定位之一。近日，北京外办会同交通系统相关单位组织了中外专家共同论证规范地铁站名英文译写和语音播报工作，从而更好地服务来北京的外国友人。请听报道。 本市地铁站名英文译写遵循2006年本市地方标准公共场所双语标志英文译写规范，及地铁公交站名中的地名全部采用大写的汉语拼音。场馆等名称作为站名时，通常用英文翻译，比如说军事博物馆为 Military Museum。 不过2017年12月实施的国家标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对站名译写提出了新的要求。最近北京外办会同交通系统相关单位组织中外专家共同论证规范地铁站名译文和语音播报工作，最终确定了前市地铁站名英文译写新的总体原则：一是简单明了，二是外国人念得出、看得懂、找得到，三是兼顾地理信息和人文内涵。按照新的译写原则，本市地铁站名使用字母拼写，兼顾英语拼写和发音习惯，每个拼写单词首字母大写，其他字母小写，同时按照英语发音习惯分写。这一点不仅对外国人来说方便很多，对于很多刚学拼音的小朋友也是更加友好了。举个例子，地铁国贸站此前译写为拼音的国贸，6个字母全部大写，而且连在一起，第一眼看去还真不太好断句，更不要说惠新西街南口这样的地名。现在按照新的规定，国贸应该译写为仅首字母大写，而且中间有空格，便于识读。新的译写形式能够更好地发挥外语标志的作用，为来京的外国友人提供便利。但外语标志的更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市交通委将协调相关单位根据新的译写原则，结合地铁系统升级改造与标牌更新，逐步替换。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转4级，最高气温是零下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转三四级，阵风可以达到六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一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谁说话了？ 哎呀，老几位，我回来啦！ 哎呀，这个大家苦等啊，等的比较苦啊。 这个这是等的苦啊，这不是等我等的苦， 等啥？等谁？ 等这新年的大戏，他等的苦啊，是不是？ 游戏啊。 游戏啊，四点游戏，说谁谁游戏， 这游戏啊，打引号， 不用打引号，您不是影院里边游戏，那就是网上特别游戏。 哎，那你说到这儿一小插曲了，赶紧把这个消息说了啊。 好， 因为刚刚看到，可能好多朋友比我先知道啊，这个说那个2019那个歌手，那个节目，国家卫视那节目，发布会在北京今天举行的，然后那个歌手的阵容发布了。哎，你们猜了那么长时间，你们都猜对了吗？这看一下啊，都有哪些歌手参与了2019的湖南卫视的歌手这节目？有刘欢，哎，猜对了，对不对？ 猜对了，一直这个呼声很高， 对吧？哎，我们有小道消息， 对， 我们嘉宾阵容里有小道消息， 对， 是，还有齐豫， 嗯， 这个还是原来是有人这么透露过，但是一直没肯定了。然后逃跑计划，吴青峰、杨坤、张欣。据说80%-90%是叫创作型歌手 哦，是这样。 创作型歌手有很多，有的参加歌手节目，有的呢，他一年到头可能没有特别多的音乐作品，但是拍电影。 对，这个我们这儿也有一对组合哈，我们有兄弟组合嘛， 华谊兄弟 啊，不是，那是兄弟，我们单位也有兄弟组合 啊， 他这个这已经参加了，弟弟没去， 还远吗？是吧？ 大家都知道哈，留校， 留校啊。 哎，然后今天我们不说这几个兄弟，我们还有一对兄弟， 让我想想啊， 这对兄弟 还有谁？ 一般都是出现在下边这时段啊，在吃喝玩乐大搜索，主要负责吃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筷子兄弟。 一直以为你要说沃卓斯基呢 啊，嗨，不是啊，这个筷子兄弟这一对组合已经火了好多年了，是吧？最初是通过这么几部作品让大家认识啊，逐渐的走到大众视野，然后呢，人家是这个频先 风浪，尤其是特别经典的，就是全国人民全都会唱的啊。上了春晚之后，这另外一首歌《拼盘》，他仍然会唱的，就是这首歌啊。 着什么急？这就来了河南版的，你听啊。 哎，这画风有点不对啊！ 这是河南话 版的，为什么这么听呢？就是说这歌的特别火啊， 哦， 全国各地都有了自己派生的版本。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版本最好。 嗯， 你知道这个全国有名的这个出产地啊，就这个水果的出产地，山东栖霞嘛，是吧？ 是吧？哎，对对对。哎，然后这个河南版的还有一个比较极致的，就是这唱成豫剧了啊。这个是这人家是郑初啊，小香玉和曲颖曾经在国色天香节目当中 也唱过这个， 唱过小苹果。 哇。 这个我本来给大家准备了一版是我自己唱的二人转版本的，但是听完他们这两版河南话的之后，我发现我不会唱。实话啊，真不会唱了。 他刚才办公室还围了一堆人，拿一帽子还给钱呢，唱了。 天哪，哎，真不会唱了。而且原版怎么唱的，我也好像也有点记不住了， 就是串了。 哎， 是吧？这所以说什么东西它有魔力啊？ 嗯， 就是魔性歌曲。 对， 魔性的调调，那些年这歌真的火到什么程度？有好多人说嘛，孩子没学会怎么说话呢，先会这小苹果了。 对， 是吧？ 这个曾经我们这若干年前这张友还是于情于理的时候啊，跟大家探讨过一次所谓的洗脑歌曲 啊，那是公元前的事情。 这个不光在公园前边讨论，在这公园 里边也讨论， 也全是这个魔性歌曲嘛，是吧？ 小苹果是代表性歌曲， 对，就是这个，它一方面它脍炙人口，另一方面感觉到营养不良，是吧？这个就是但是我们说 怎么还是歪脖苹果树？ 这个小苹果它印证了一什么呢？就是筷子兄弟小苹果，那就证明这对组合它就是食人间之烟火。 啊， 他就不是人家定位，就不是所谓的高冷型，也不是所谓的文艺型，就是接地气、大众化，是吧？走到大家的心里，是吧？这个就是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哎，对了啊，就是你说怎么是最普通的、最简单的快乐，那就是是吧？人家就是创造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文艺作品啊， 就跟我们刚才赵亮说他没唱的那版，二人转也是这样吗？对吧？ 对， 二人转接地气， 嗯。对， 所以刚才说这个筷子兄弟为什么提起他们，从歌手我们就说到他们了，他们是作为歌手是被大家所熟悉的，对吧？这个组合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说这电影怎么样，其实电影那时候已经都出了，但是呢大家知道他们熟悉他们还是这歌，他唱遍了大江南北。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肖央和王太利呢，他们两个的出道、 你不说我忘了他们俩名字 啊，这个肖王二快啊，筷子兄弟，他们的出道就是一会儿就是详细说，他就跟别的人他不一样。有人说，哎，你看人家这些演员都那当导演了，这家伙也这个耐不住寂寞了， 也去当导演了 啊？什么叫也？人家本来就是导演，对吧？本来人家出道的时候，人家就是一个叫复合型人才，是吧？就不光他是唱歌，你说他唱歌有多好， 三个 有多专业，他也不是嘛， 是 不是？他是一个很综合性的这么， 所以人才写魔性歌曲。 对， 也就是说，你刚才这画风，我感觉到了，就是说他其实一开始学的是跟电影相关的，而不是跟音乐相关的。 对，只不过是呢，从一个拍 MV 的小导演，是吧？逐渐呢，人家火了之后呢， 播天气预报了， 哎，对，哎，对。哎呀，这两天的这个评论呢，真是比较惨哈。 筷子兄弟出师不利啊。这其实这筷子兄弟呢，两人最近还是这还有另一部电影是吧？ 对，刚才说这筷子他分开 哎 出作品了， 还有一个武林怪兽啊。咱们还是先聚焦到这个天气预报，票房还可以哈。作为导演处女作，天气预报上映三天累计票房0.84亿，不知道最新的这个数据哈，有张凡可以看看啊。但是说呢，这个票房的这个势头吧，在现在眼下的几部竞争的影片当中也不是最末一位啊，基本上还算可以的。 这样呢，从这个票房的排名情况来看呢，武林怪兽天气预报基本这两部排在了前五位。 嗯， 也就是说我们从第一名开始算，就是海王现在还是第一嘛，没有办法啊。蜘蛛侠平行宇宙是第二位，叶问外传张天志是排在第三，然后接下来就是天气预报、武林怪兽，然后接下来就是龙猫。那你要从这个整体排名来看的话，虽然它差别很大，跟第一第二名的那个票房特别特别远，但是它还是在位置上靠前。刚才你说天气预报现在是，我看了上映六天，现在天气预报的票房应该是1亿多一点。然后武林怪兽的票房呢大概是6900多万，不到7000万。 对，所以说这筷子兄弟还得合体是吧，两只筷子才能还稍微好点啊。 哎，是不是最早那个傅笛生他们唱过那个什么什么一根筷子什么两根一是吧，一根筷子有是吧 我以为你要说的是那个你好我也好那个，就筷子兄弟嘛，这俩人都 哎呦我的天哪，大家好在这呢。 对对，哎，那是另外一个歌手的故事。 哎呦我的天， 来吧，天气预报到底讲一什么故事啊？咱们听上一段预告片。 别忘了，您这次下凡是来干嘛呀？ 风雨雷电四射，悲天人间，雷神雷心不死，举起我爱，涂炭人间。 如果你驱散我爱，拯救人类，你就是世间的大救星了。 行了，这事儿来太突然了，能不能给我点时间？ 混账！人命关天，哪有时间给你笑话？如果你和人天另外三神组成风雨雷电大阵，就可以解决雷神了。 阎王，你能给我加5年阳寿吗？ 绝对不行。 45。 5年。 40。 10。 35。 15。 30。 20。 25。 行。 风神迎风推云，威风八面。 你是说风伯送你几句话？ 哪里？ 大哥，我没别的意思，这瓶子还要不要了？ 雨神术法千金万化，无形与有形， 但托没有理由。 燕子， 甲方来了。 燕子。虚听他电， 是光手上有电，那是哪来的电？ 那做你老公还不得被你电死啊？ 雷法破天雷鸣，哎呀，下回再给你加养寿吧。 天气预报。 哎呀，这史上最乱的预告片，哎， 这里头光听到那个什么名字了，那个雷神的名字，可是好像没有听到那个克里斯海姆斯沃斯的声音， 跟他没关系， 雷神嘛， 啊，我里边净听着学单田芳说书呢，是吧？ 哎，这个好像真是 风雨雷电。 那天我们还说了 啊， 说其实有相声演员是模仿过单先生当年的一段，还说过就是类似的这样的，就是天气预报那一段呢。 对呀， 记得吗？ 记得呀。 那是谁呀？是 邹德江啊。 德江， 我记得特清楚了吗？ 所以那天我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怀念你嘛。 嗯， 就是你要在的话， 怀念 不是，我是特别想念你嘛。 啊， 你要来一段天气预报，哎，给这个这叫什么来着？这个电影叫《天气预报》是吧？给他做预告片，你 飞爆了不？ 你来， 忽冷忽热， 哎，他特别好。是吧？ 他，我估计他就是也是想到了这一层，因为当时那是一个全国的文化现象，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致敬梗，是吧？ 对对对 对 对，他是这样的。但是呢，大家的其实评论还一般吧，就是觉得说有点笑点啊，但是呢不甚高级。这我这是我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啊， 这叫中性的词了， 有笑点不高级，这还怎么了？是吧？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很难在就是今天电影市场上看到那些特别高级的笑点又传为一个大众的话题。 没错， 这本来它就是有点悖论的意思，是吧？你一高级了，特别高级，你就曲高和寡，哎，哎，所以说呢，这个筷子兄弟他本来他又是接地气的啊，所以他 能做到这点不容易了， 就不容易了啊。 那来，我们借着你的话来看看朋友们及时的评论啊。 好， 零笨 您是这么念吗？这词儿啊，我刚开始我说007，怎么这字儿比较模糊啊？008，这位朋友在平台上说了，天气预报和武林怪兽都看了，个人觉得天气预报还可以啊，武林怪兽是真的烂。您这好，给筷子兄弟一巴掌一个枣。 哎，确实 是 啊。 傅以子贵说，筷子兄弟处女做的那个导演作品，那个是处女导演作品，那你指的就是天气预报呗？ 对对，天气预报。 他说战胜了宫崎骏， 好棒！哎呦，这怎么没找你？ 他是在 问案呢？ 他绝对是在说我刚才说的那个，他在给我挖坑呢， 对 吧？ 啊， 那个排名啊，那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是吧？龙猫是什么时候的电影？30年前的电影。 是啊，战胜30年前宫崎骏，你看看， 好嘛， 跑不了了，坐实了啊！这个宣传公司得找您去写啊。 那个看啊，好多朋友都对当年的这个段子还是有印象的。傅以子贵就说了，说聪明的巨物，你们说那段子出处？邹德江写的。 邹德江，德江。哎，司仪说呢，这个虽然故事杂乱，但是电影院里还是 笑声 不 断。 哎，你看有笑点不着急是吧？ 哎呦我的天！ 其实这个咱们看看这个肖央导演他自己怎么说啊？要想知道他自己怎么说，哎，对不起，您得先听一段 广告。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啊，我们看看这个肖央。肖央作为导演呢，我觉得这个刚才说了啊，他出道的时候，他既是这个一个歌手啊，也是 MV， 就是他这个 MV 的一个主创者， 就是他那个 MV， 就是小苹果那 MV，就是他是等于是主创之一，是吧？ 猛龙过江嘛，他那个是老男孩之猛龙过江，而且在那之前，他有歌曲，也有这个微电影 啊，就是大家不知道。 也挺火的， 是吗？ 对，因为他不是从那小苹果才出道的，在那之前他就有 小苹果是个更上一层， 是的，哎，那么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叫什么综合咖、综艺咖啊，其实这种 你刚才说的是复合， 啊，复合咖，对对啊。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他其实是做好了这个准备的，什么呢？就是挨骂的准备啊。当然了，这个评论两极分化，有的就挺喜欢的，就觉得轻松愉快，我看完挺好。但是有的评价一般。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肖央他自己在微博上是有这个一些回应的啊。他说呢，他的想法其实就是想用这个神仙的这个概念。因为说这个神仙好像这个概念很久都没有出现过了啊，说是觉得是一个有趣的又是久违了的元素啊，接下来说是也代表了说他认为的普通人身上不被留意的神性啊，说电影呢用了比较习惯的一种怀旧的动漫语境，但是却让很多观众不习惯，是吧？说大家批评我都接受，对我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成长。我觉得就是心态非常好，这一点就是跟宝强一样，是吧？人宝强都有这样的， 都去领奖了， 哎，都去领这个 金扫帚， 金扫帚奖，是吧？ 对， 这样的话呢，是敢于去面对自己作品当中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甚至是误解，对吧？你像你这好意是吧？我这儿表现，但是大家不一定买账， 对。 而且这个电影市场，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尤其你做喜剧，这是很难很难的。 你刚才说这是肖央自己在微博上的回应，是吧？ 对对。 你说这段回应是在拍电影之前写的，还是拍电影之后写的？ 你这个说法，那就是我不知道。 还是值得鼓励的。 对，那么在他这个回应之后呢，我们看到网友啊，也是这一下子，我觉得是这个。大家都是人嘛，是吧？虽然说看你这作品气得落下，是吧？但是一看导演这么说，马上这个结论就是，马上就分开了，是吧？对导演表示 OK， 啊，很好，期待你下一步能够进步。 你这一次主演不行， 哎呀， 是一个人， 哎，不是，就是说这片儿该烂还是烂啊？ 但是自编自导自演， 哎，对对对对对，啊，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毕竟人家个人还是能够走到这一步是很成功的。 其实刚刚说了半天，肖央大家熟悉的作品呢，现在来说已经有好几部了，而且在当中的表现都不错。虽然不是他自己做导演啊，但是他在参与主演的几部喜剧电影里面表现都相当好。 是。 大家对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对，而且我就是很遗憾的说什么呢？他既没去歌手，是吧？他也不去那个演员的那个节目，是吧？其实论演技，他

不打太极， 筷子出击。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在这个啊正式的食神节目来之前，先说说筷子的事，说说这咱们这个筷子兄弟啊最近的这两部作品。 嗯， 刚才提到的是更多的是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 所以大家评论最多的也是天气预报。好像刚才还有新的朋友加入进来，提到了另外一根筷子啊，就是我们说王太利。你刚才提到这个武林怪兽的时候呢，司仪就说武林怪兽呢，他觉得有别的电影的影子。你看他这个很新颖的角度啊，我听一下，他说武林怪兽呢有捉妖记的影子，也有新龙门客栈的影子。后来我就跟张亮说，我说会不会是记错了呢？比如说有捉妖记二的影子和龙门飞甲的影子，会不会有这样的是吧？ 完了。这打分更低了，就是 哦，是吧？ 听出来了， 这个意思啊。不过我们刚才也浏览了一下，就是最新的一个评分的情况。 嗯， 这一方面呢，看这个市场的表现，你说你看票房多少，这个当然是一个衡量的标准。你至少看看评分是吧？评分呢，大家对某一个网站评分还是比较在意的，就是豆子那个网站是吧？ 嗯， 豆瓣评分呢，我们看到现在《武林怪兽》和肖央自己的那部《天气预报》，它的评分大概是这样的：《武林怪兽》是3.9分，而天气预报是4.0分 哦， 齐头并进呢、啊， 这多好吧？ 筷子就得一般的长短，是要是使着不顺手，我 争取把那4.0 也变成3.9， 也变成3.9啊。 这不是说它不好，确实它这个当中可能有大家吐槽的一些因素、一些点，是吧？ 还是说的不好也很正常啊。这个其实这两个电影呢，还都是有共通之处的啊， 都是喜剧电影， 哎。而且都有所谓的叫魔幻呢、神仙呢、 真是 玄幻元素、啊，其实咱这么说吧，这个现在的喜剧真的很难拍，是吧？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或者说三个不同的就是喜剧风格的年代。你糊涂旁观者说，像马三立先生那样的“我本无心说笑，谁知笑从口出”这样的经典几乎不可能出现了。而且他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找喜剧真的很难呐。像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这样的作品，几乎不可能有了。哎，他无意当中就说出了两个时代。你看， 哦，这是两个时代。 哎，就是我自己认为啊，就是在《我爱我家》和《编辑部的故事》那个之前，中国好像对于喜剧这个概念，尤其是在我们说大众媒体传播的啊这样的一个全民喜剧的概念，其实几乎是没有的，那么那个时候，什么来充当喜剧的这个作用呢？ 曲艺， 我们讲曲艺是吧？这个曲艺就是最早的，尤其是相声，相声那个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的主流的，就是其实是。当然今天是很多相声跟各种各样喜剧的融合，是吧？那时候你看我们没有脱口秀， 对，那时候就是相声，就是相声， 就是相声，就是相声，就是这艺术啊。而且你看，很多的叙事艺术它是都跟曲艺相结合的，包括大鼓啊，包括评书啊，它都是啊要有一些喜剧元素。所以那个时候的形式相对简单 单一， 对吧？哎，就是你这个电视也好啊，你说电影更不是特主流，大家谁那么多人看电影啊，是吧？就是那个时候的喜剧电影那是没有的，所以那个年代，我就是说，你今天就是真有一个像马三立先生那么说的，您都也没空看。是吧？夺你眼球的东西太多了， 对 啊， 关注的东西点太复杂。 在那之后又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是什么呢？就是开始有一些影视作品， 喜剧电影、喜剧电视剧 非常经典， 就是情景喜剧。 哎，而且你看《我爱我家》当中，它依然会有小品化的，甚至是曲艺化的表演痕迹在当中， 对对对对 是吧？ 包括编辑部的故事， 对，编辑部故事也有一些，包括这个台词的撰写，它都有一些戏剧化的这个影子啊。那么在这之后，其实它逐渐已经过渡到了一个什么呢？其实是把传统的这个曲艺的这个影子其实越来越淡化了，然后随着网络的兴起，那就姑且算作是互联网兴起之后的一个新的叫喜剧样态。我觉得这就是百花齐放，这真正的是百花齐放，而且有互联网的这个不断的成熟，我们会发现这里边啊也有一些那个残渣余孽，是吧？就是一些就是有一个时间段，那就是互联网的它的叛逆也体现在喜剧上嘛，是吧？有一些很低俗的东西也出来了，是吧？但是在那之后，你会发现，现在你怎么样去组合这个元素，大家都不觉得新鲜。这为什么呢？全都听过见过了。 就是这个胃口啊， 它不再像原来那么低了。 对呀、就是说你现在说你什么元素，你其实咱们说这两个电影你要放在多少年前，就凭这两个元素它就能获得一定的票房，是吧？你这个是有这个夺宝，又夺宝之后又碰上小怪兽了啊，捉妖记嘛，是吧？这捉妖记的影子不就在这儿吗？是吧？然后又有这个武林这个争斗，是吧？这不就是所谓新龙门车站吗？ 车站， 哎，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实在是，哎呀， 你见的太多了， 这个身体里的底儿啊打得比较厚实，是吧？所以你这什么东西满足这个味蕾 高了。 哎，所以说对于影视创作者来说，他们确实面对的观众跟当年那是很不一样了。 你这话的意思，生得太晚了。 哎呀，是，反正这你像我等是吧？这样的这个曲艺爱好者，生得早了也没什么用。 生早了你试试，你跟大师同时代。 哎，那是说，哎呀，生不逢时啊。鸡生的谁和生亮啊？ 嚯、哎，好嘛，这亮字在这儿用、 是吧？ 司仪刚才补充了一下，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说两句啊，就是他以那个时代里面的电影作品呢，还有就是他提到的再造二字开店，就是陈佩斯先生和以及他就是陈强父子嘛，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当时知道的更多的一批当时很年轻的中国的喜剧演员们，那个年代呢，因为我们怎么说啊，改革开放之初。确实不一样， 对对， 百废待兴。 对了， 那个时候的喜剧啊，正当时， 就虽然我们经常说所有的故事都讲过，是吧？这个形式很重要啊，什么样的形式会带给人这个不同于以往的这种新鲜的感受？就是你看每一次影视行业的这个大爆发，它其实都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它就带来包装形式的变化，包装形式变化，它就让这些东西更加的深入人心。你回头看这些故事呢，那早都讲过了，是吧？ 故事都是那个故事， 哎，王子复仇的故事类型是吧？泰坦尼克这种爱情悲剧的故事类型，包括喜剧的这些故事类型，是吧？这些石破天惊的一个周星驰是吧？到今天也被致敬的也差不多了，他自己也都快油尽灯枯了，自己说啊，也是快江郎才尽了。 哎，春节是要来那个新喜剧之王是吧？ 好像是，哎，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对于喜剧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高在什么地方？就是高在你必须要写的非常的现实，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你甭管你是科幻。你还是魔幻，也甭管你是蜀山剑侠还是钢铁侠，是吧？哎，你一定要你的精神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同时你还要有非常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表现方式，哎，这样他才有可能够，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大爆款。好吧，那既然如此，我们听听这个没成为爆款呢，一直被大家口诛笔伐的古天乐都带不起来的，刘伟强折戟沉沙的 武林怪兽。 晚些时候，官差王超贿赂过花钱亿，三万两官银，有什么意见吗？ 每一分钱都关乎义军的生死存亡， 抢官银是不是得掉脑袋呀？ 现在退出也是死路一条。 那你说怎么抢？ 简单，官兵运送物资，日夜赶路。 还你了。我们齐心协力把这个客栈呢布置的是美轮美奂，宾至如归。这是什么？ 乌云牛乳足浴，给官爷做一个小小的保健。 待他们饥肠辘辘之时，我们就端上酱肉，官兵倒地，大功告成。 快把棺材打开，官爷一定在里面。 你果然聪明啊！太聪明的人往往都不太靠谱。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 好，刚才听到的是《武林怪兽》他的这个电影的预告啊。 嗯，《武林怪兽》是我们说到的筷子兄弟的其中一位成员王太利加盟出演的喜剧电影，刘伟强先生执导。 嗯， 这部电影呢，可能吐槽的人会更多。刚才提到他的评分的时候，已经是3.9分了，而且持续可能还在走低。 哎，这刘伟强，大家说这可惜了啊！你看人家这作品履历，上一个是《建军大业》嘛，拍那么好， 对， 是吧？ 再往前。 头文字 D 呀、啊，古惑仔呀、啊 嗯， 系列呀、啊， 无间道， 还有这给香港电影打上叫强心剂的无间道、 嗯、 是吧？一二三人都这个参与导演了。你说，而且作为摄影，也凭借《旺角卡门》《重庆森林》等等佳作，几度获得金马金像的这个提名，是吧？为啥？为啥？ 所以听起来你觉得有人在问了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有两个刘伟强？名字重 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个对于。这样的现象和事情，大家也不要觉得有多奇怪，是吧？ 见怪不怪。 哎，你说这导演拍了这么多，你说拍《建军大业》多累呀、啊，是吧？头文字 D 那看那漫画，然后讨好漫画迷，你就多辛苦啊！ 嗯， 拍了那个《无间道》一二三，这导演多突破呀！ 嗯， 人不能休息休息吗？ 就是休息着拍是吧？ 啊，你要知道这个，我看材料啊，这个什么呀？就这个《武林怪兽》好像是。跟建军大业开机时间也差不多， 差不多是 啊、嗯，就是他立项时间也差不多，就说明他很多时候他这个工作是重叠的。 而且我听到一个说法是说，刘伟强先生呢有过这样一个自己的介绍，说他觉得武林怪兽这个题材他是很多年没有遇到的， 嗯， 他觉得非常好。 对，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结果，说现在大家说不好看，但是你在拍之前。其实你 这个创意， 你没有办法去预期每一个那个结果之前都是一些创意，那是好东西。其实有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很有可能一个创意是对的， 对，但是没拍好，没拍好，而且你没拍好呢，他也不是说就是导演要知道自己没拍好，他能这么拍吗？谁不想拍好啊，是吧？而且我就觉得是什么，香港导演啊，他不光是就是他不光是专有那种就是专门拍烂片的，就他也就专门拍那种 也有业余拍烂片。 就是有的导演我们知道他就是非常专注于拍这种什么呢，一定要从搞怪呀、啊、或者说这个喜剧上面不断的突破自己，而且他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重复自己，击败自己，尝试自己，是吧？可能拍100个烂片大家都没记住，只记住一个，哎，他老拍烂片，最后他有一部作品大家记住了，那也成。谁呢？代表人物王晶，是吧？ 啊， 对吧？就是他拍好的电影你觉得哎挺好啊，但是你再看，那是多少烂片积淀下的这个结果。 王晶还是后期烂片多一些，我觉得、 啊、是吧？ 就是刘伟强，因为他珠玉在前嘛，所以大家可能这种对比，你先入为主了，你觉得他只能是拍那样的片子。 哎、 如果某一部不行，就刚才四一还提到说，那有还有长城呢，还有无极呢，就当然大家也吐槽，对吧？ 对， 所以这个不一样。可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只是说导演一面，演员呢，演员这次的阵容也很强大。 嗯， 在这个武林怪兽当中，除了我们说有王太利的出演之外。筷子兄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由头嘛，那么还有谁呢？ 蒙面歌王俩人，就周冬雨嘛， 还有那陈学冬， 陈学冬 是吧？